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无限。 真的开始了。 谁干的？谁干的？这个必须要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这真是牛， 真的像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 京城相声范儿，六虎闹新春。您好，我是相声演员贾伦，我代表丰台相声乐院在这儿给您拜年了。 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古笑乐翻天，这是我们春节特别策划的。说到特别，肯定得给您带来点特别的内容。今儿特别来到的嘉宾呢，就是来自于丰台相声乐院的掌门人，也是青年的优秀相声演员贾伦。 大家好，大家过年好。 欢迎贾伦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一看到你我觉得特喜庆。 是过年了吗？ 对，小笑眼那么一乐，好家伙，看来这年夜饭吃的不错呀。 是， 这两天这个走亲戚串门什么的也没少收礼金呢。 啊，没有没有，我没少往出花钱。现在是 既然来到我们特别节目 啊， 那我们首先的第一个环节就是虎符，咱们也得由你给大家送出一点特殊的虎年祝福。 好，我祝愿朋友们在虎年里身体一个个是虎背熊腰，干工作如下山的猛虎，爱情上您一定要降龙伏虎，每个人的家庭您是逢虎年办虎事，做虎人走虎运，个个都像大老虎。 好家伙，这段开场肯定能博得大家那个稀稀拉拉的掌声。 对啊，稀稀拉拉的 热烈的掌声。 我发觉你真是毕业了呀， 对，是吧哈， 确实好， 有点意思了哈。 好好好， 行，谢谢您夸奖，接下来继续进行我们的内容。 哦， 这个虎符结束之后呢，就是虎事儿。其实09年真的是不平凡的一年。 对 对, 对， 就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感受，也在感受着时光荏苒。 是。 那09年有很多值得我们记忆的事儿，甭管国事儿、家事儿、事儿事儿，咱都得关心。在贾伦看来，这个有什么样的大记事？你觉得在你心目当中很重要？ 我觉得在去年，在我的心目当中有两件事情是让我非常难忘的。第一件就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60周年的大庆， 没错， 那个阅兵式让人看完之后，哎呀，真是 倍儿振奋， 扬我国威呀！ 真是， 作为中国人有一种自豪感，这是一件国家的大事儿。 嗯， 那对于我个人来讲呢，我觉得我的一件大事就是我从铁路文工团调入了煤矿文工团。 一个变化， 但是不管我在铁路还是在煤矿，我感觉我都是在为工人在服务，我都是在为人民在说相声。 嗯， 所以 而且我知道，无论是铁路文工团还是煤矿文工团，就经常也会下基层去慰问， 必须要下基层。 而且这两个部门应该都是很辛苦的。 是是是，在铁路的时候，我们是沿着铁道线在走，那么在调到煤矿文工团之后呢，就是要 下到矿区矿井那儿去演出，所以也是非常非常的苦。但是看到我们的矿工师傅那么辛苦，那么辛勤的为了我们能够有光明，能够有热量，而他们在默默的付出，在挖掘这些个煤炭，给国家创造能源，创造储备，创造外汇，创造财富，我觉得我们作为煤矿文工团的演员当之无愧的，是非常非常的自豪和光荣的。 对， 为他们服务也是心甘情愿的。 对，尤其是在进入到2010年1月1号开始，就是新年伊始，北京那么的冷， 对， 史无前例的大雪天。 没错没错，而且全国各地的煤啊都在往这边调啊，哪儿冷他就往哪儿送啊，哪儿需要他就往哪儿送。不光是煤啊，还有这些个电呀、啊，现在很多的是火力发电，那都靠我们的煤来燃烧，来产生的这种热能转变成这个电灯，转变成电来传给大家。 对， 这我也是刚刚到煤矿这一两年，听我们的总团长屈宣和团长给我讲的这些东西。 对，所以我们的工作这个时候也会显得挺有意义的。 哎呀， 因为为这些辛苦的工人说相声，给他们带来温暖。 对，而且我们团有一个规定，每年的大年初七一定要分成两个队到下边去演出。 过新年，又过新年。饺子那个吃汤圆，过新年又过新年，千家万户乐呀乐开怀。 虎啸乐翻天，听众送心愿。 我就是属虎的，从小啊就喜欢听相声。我祝虎年里我和相声啊都有大发展。 我们家硬盘里啊存着好几百个段子呢，虎年了，我希望能多些新段子，把我的硬盘更新一下。 我是一的哥，干活的时候就是相声，听段相声笑笑也就没那么累了。今年广播里能不能增加点相声的时间啊？ 喜欢相声段子啊，我觉得新年新气象，凭着咱虎年的这个气势啊，要能弄点新的相声那就最好了。 我喜欢听相声，不仅是我们一家都喜欢听相声，笑一笑十年少，年轻谁不喜欢啊。 您说要是把施正杰、姜昆、李金斗、郭德纲、徐德亮、石富宽、于谦、李菁他们一大堆人凑合到一块儿说一段相声，估计啊特热闹。 爱听相声，那不好了，这相声听着也顺心，这样听相声不是也开心吗？这俩人合一好，没相声真不行。 新春好心情，乐去吧您。好，那我们说完了这个虎事儿，还有虎乐、因为我们知道这每个人都要享受乐活人生。 对， 贾伦还是一个心态很好的相声演员 啊，总天总是乐呵呵的。 对，没办法哈， 因为高兴嘛， 因为高兴源于自己喜欢的工作，也在为自己喜欢的工作，为自己喜欢的这份事业在努力着。 是， 那一到了春节，因为打小贾伦就在北京长， 对， 对吧？然后爸爸又是贾继光先生，这是世家呀。 我父亲就是属虎的。 哦，真的。 我母亲也是属虎的， 有60年。 72了，今年。 哦，72的虎。 对对对，老虎了，已经是。 那么两只虎在家里真是生龙活虎呀。 对，差一点我也成老虎。我比老虎，我爸算日子算错了，晚生了我一年，让我属兔了。实际上，其实我也应该是老虎。 家里三只虎，这。 但是我旁边那个捧哏的演员连春建，他可是属虎的。 您是掉到这虎窝里了吧？ 对，这三只虎看着我呢，我哪儿都不敢乱动。 对，您这小兔子是得温顺点。对，那我们 确实高兴，确实高兴， 真是高兴。那所以春节可以也跟家里人好好团聚团聚。 是是是。 那回忆一下，比如春节给您印象特深刻、特幸福、特快乐的记忆都是什么呢？ 我觉得就是小的时候，我小的时候的时候呢，就盼着过春节。一过春节呢，就有新衣服穿，就能够放鞭炮，就能够吃的好吃的。所以那个时候呢，比较还是孩子嘛，就是愿意过节，就盼着这几样嘛。然后大一点了，参加工作之后呢，也盼着过节。因为一过节呢，演出的机会就多了，展示自己的机会就多了，结识朋友的机会也就多了。第三个，我就是到了现在，我愿意过春节。因为什么？一到过春节这三十啊，大年初一初二这几天呢，我都可以踏踏实实的在家里头 歇歇了， 不是给夫人和儿子好好做做饭。 哦，厨艺不错。 我可喜欢做饭了。 嗯， 而且呢，我一做就做一大桌子， 有时候陪着夫人呐、还有孩子呀，还有我的这些徒弟呀，一般三十晚上凡是不回家过节的这些徒弟都会集中到我家里去，最多的时候是22个人在我们家里。 这一大家子够热闹的， 就我一个人做饭，哎呀我觉得特别好玩， 很享受， 哎哎，很热闹，大伙儿一块吃一点喝一点，把这一年的这些个所谓的高兴不高兴都说出来，我觉得哎，一到了新年嘛，就有新的气象，这些事儿就可以忘掉了，我觉得大家沟通上的也非常非常的好，所以我愿意过年，我也愿意过节。 对，我相信蒋老师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厨艺也不错，而且呢艺高人胆大呀。 那倒不敢 当。你看为什么呢？接下来这个段子我们要推荐给大家，是蒋老师有关学艺的一件事儿。 哦，这是我2003年的一个作品， 嗯， 就是学艺。 应该说给你捧哏的这位也是相声名家了，李金斗老师。 哦，金斗大哥的这一版。 对，我们有这一版。 哎呀太难得了。 对，我 这一版我自己起名叫斗哥学艺 啊。斗哥学，当然您要继续充当这老师的这样一个 对对对 角色哈。 对对， 好，那让斗哥来跟你学学艺哈。什么时候有机会啊，就是去你们家，一吃顿大餐，二跟你学学厨艺。 哦，那没有问题，保证全方的全都交给你。 好，我们接下来就送出这样一段贾伦李金斗共同合说的学艺。 亲爱的父老乡亲们，大伙儿好啊。大伙儿好啊。 报告大伙儿， 你还好，你也唐山人吧？ 全国的武林高手、武术冠军呐、都到咱俱乐部这儿来了， 到这儿来了， 要在咱俱乐部啊 啊 创建精武会，开办精武馆了。 没听说呀？ 哎呀，轰动北京城了。 是啊， 好几百万人他争着报名啊。 嗯， 听说说相声李金斗也来了，报不上名啊。把李金斗急得他哭啊。 我至于吗？ 他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呀、他搓的把这大鼻子都给搓平了。 嗨，没这么大的事儿 呀， 没这么大的事儿。仔细看看我是谁。 严守 认出来了， 著名孝行。 对了， 宋丹丹。 耶耶，哎呀， 哪儿呢 哥们儿，你连公母都分不清啊，这不瞎耽误工夫吗？我就是李金斗。看看这鼻子 坏了，坏了，坏了。 怎么坏了？ 坏了，改改口吧。 嗯，改什么口啊？ 这个李金斗的鼻子他没蹭平啊。 没蹭平， 他给蹭肿了。 哼，也没 尖了， 尖了， 尖了，尖了、 哎、没有，没尖，没尖，就这样自然灾害。说了半天 啊， 您是干什么的？ 我呀 啊， 我到这儿来报名，我来招收学员呢。 办班。 对了， 练武术半班。 对了， 蒙钱吧。各位各位，听李金斗的千万别上当。现在社会上有这么一句话，办孝劫道卖药，人民币来得俏，对不对？你在这儿办班，周末相声俱乐部骗钱， 这个人太俗了。 我怎么会俗啊？ 咋上来就提钱呢？ 那你不要钱？ 当然了，我跟你这么说 啊， 到我这个班上的给钱的送礼的 怎么样， 我们一律开除 罢了。 哼， 不要钱。 不但这个不要钱呢， 还什么不要钱？ 你吃饭不要钱。 好。 喝水不要钱。 好。 住店不要钱。 好。 你是我祖宗啊。 还是要钱呢？ 啊， 还是要钱呢。 废话、 啊、 你吃饭不得交点饭钱不？ 啊，那是得交啊。 你住店不得交点饭钱不？ 这是应该的。 没多少啊。 啊， 四五十万吧。 穷疯了吧。什么呀，您就要你四五十万？ 你想你这肉大神沉的 啊， 他一顿不得吃个3桶5桶的吗？ 我是猪啊，是怎么着？ 到时候你就看着给，绝不找你多要，行了不？哎、 不正当的钱我们得给呀、啊，是不是？ 你就报名去。 啊，我当然我得报名了。 报名去， 是不是健身嘛？对不对？报名， 报名去吧。啊，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 您说说您是干什么的？ 告诉你，嗯，我是长鞋的。 什么？您呢？ 长鞋的， 修理皮鞋的。太好了，太好了！侯耀文的皮鞋后跟掉了，一会儿您给他修修。侯耀华这帮子掉了。您给他粘上。 上上上上，我是掌鞋懂不？ 怎么个掌鞋？ 我是掌管武术协会工作的 领导。 对了，哦，具体的工作呀？ 干什么呢？ 就是盯掌啊。 还是修鞋的呀？ 我就是得盯着那几位秘书长啊。 你盯着秘书长干什么呀？ 那咋啊？ 这秘书长就你盯着？ 我工作啊，我是连盯带补啊。嗯。 最好有点嚼，那就更结实了。 认准我是修鞋的？ 不是修鞋，你是干什么的呀？ 我盯着他哪儿缺人，我就得给他补上。 哦，你给补上？ 当然了。 你会练？ 也算不上什么全才。嗯，也就是懂得什么前坎跟阵、训离坤兑的吧。 这是相面，这相面。 相面走啥呀？ 那你练什么呀？ 这是八卦掌的套路啊。 八卦掌还有套路？ 八卦掌可不好连呢。 你说说， 那是一掌分八掌和八八六十四掌啊。 中国的传统精华就在这儿。 但是你要跟我学，它就简单了。 那太费事，您教我简单的。 我把它精炼了啊，精炼成两掌。 第一掌是 前掌， 第二掌 后掌。 还是修鞋的呀？前掌 修鞋，啥修鞋的？ 那前掌后掌怎么回事？ 前掌挡开敌人的手，嗯，后掌一招制胜， 这好啊，这个 明白不？ 行， 我都教， 我就学这个了， 我都教， 我就学这个，我就学这个，学这个。 记住了啊！哎，常言说得好啊，哎，练武不练腿，到老猫是鬼；练武不练腰，终究一不高。 那这话怎么讲呢？ 这么着吧，啊啊，当着大伙儿呢，在这儿先给我蹲个马步，我先瞅瞅。来吧，来个马步。 不是，您说什么？怎么马步 不懂吗？ 不懂。 按照我们练武的行话，啊啊，那就叫 什么？ 骑马开裆式。 对， 来来， 谁骑马开裆式？我。 对啊， 骑马开裆式。 对， 穿帮了。那不合适吧？ 穿啥帮啊？ 那要这 穿啥帮啊？ 不是，您说这叫骑马开裆式？ 那咋说呀？ 那叫骑马蹲裆式，对不对，各位？骑马开裆式，孩子疼了，对不对？我们那孙子开个裆疼了。 那么说不是怕你不懂吗？ 是我不懂啊，是你不懂啊？ 跟老师咋说话呢？ 啊，对，老师，对不起。 听我的口令。 对对对，我骑马开裆式。 蹲下。 哎，可以。 往下蹲。再使劲，你等着， 您干什么去？ 我给你拿纸去。 这人太可气了，他认为我便秘啊？拿纸干嘛呀？ 废话，那个纸上有土啊，你不得照着土来练不？ 我照土练，我给你钱干嘛呀？你得教我呀。 哦，明白了。不相信我？ 我什么？ 今天看啊，不料乱两首真格的呀，我还真蒙不了你啊。 您在这儿就得来两首真格的。 行嘞， 这儿藏龙卧虎。 今天呀，当着大伙儿，我给表演一回硬气功，想看不？ 想看吧。好， 行嘞， 硬气功。 告诉你啊，哎，我这口气运到头上啊，我不怕油锤关顶啊。我这口气运到全身，我不怕滚尺爬顶。 是是是， 我这口气运到肚子上， 怎么样？ 我是刀砍一个白印，枪扎一个白点儿啊。我运好了气， 这我可听说过。 你就照我这肚子上打上三拳，我保证纹丝儿不动。 有这把握， 行不？ 太行了， 咱来来 来来 来来 来来， 我先运运气。 你烫着了是怎么着？ 我运运气呀、啊！ 你运气，你哆嗦什么呀？ 进、嗯、来， 您瞧我这露一手啊！各位，来来， 哎呀，咋样啊？ 咋样啊？ 好， 咋样啊？ 哎呦我的妈呀， 咋样啊？ 手戳了， 跟我学不？ 跟您学， 跟我学就对了。告诉你呀、奏这手功夫你跟别的师傅学得3年呢、你要跟我学呀、5分钟准会呀。 是啊， 奏是在挨打之前呢。 怎么样呢？ 你把这个揣在里头。 过新年，又过新年，包饺子那个吃汤圆。过新年，又过新年，千家万户乐呀乐开花。 虎啸乐翻天，听众送心愿。 我就是属虎的，从小啊就喜欢听相声。我祝虎年里我和相声啊都有大发展。 我们家硬盘里啊存着好几百个段子呢，虎年了，我希望能多些新段子，把我的硬盘更新一下。 我是一的哥，干活的时候就是相声，听段相声笑笑也就没那么累了。今年广播里能不能增加点相声的时间啊？ 喜欢相声段子啊，我觉得新年新气象，凭着咱虎年的这个气势啊，要能弄点新的相声那就最好了。 我喜欢听相声，不仅是我，我们一家都喜欢听相声。笑一笑十年少，年轻谁不喜欢？ 您说要是把施正杰、姜昆、李金斗、郭德纲、徐德亮、石富宽、于谦、李菁他们一大堆人凑合在一块儿说一段相声，估计啊特热闹。 爱听相声，热闹好了，这相声听着也顺心，这听相声不是也开心吗？这俩耳朵也好，没相声真不行。 新春好心情，乐去吧您。 真的开始了， 谁干的？谁干的？这个的确要得到公安的打。 我就真是 的，真的希望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 我的亲爱朋友啊，好彩拿上来，我吃的舒服，喝的穿的藏在衣服里。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 京城相声范儿，六虎闹新春。您好，我是相声演员贾伦，我代表丰台相声乐院在这儿给您拜年了。 贾伦老师，上回我看见您了，跟一女的，是您媳妇儿吗？不是吧，特年轻，特苗条，28、29岁，还有一男的，比您高，比您瘦，长得特像您，您儿子吧？据内部人士透露，贾老师，您特怕媳妇儿是吧？ 是，我们的这个热心听众问贾老师的时候，哈，贾老师边听有没有冒冷汗呢？ 啊，没有没有没有，冷汗倒没冒，但是我就不知道这是谁给提的这个问题啊？怎么对我这么了解、啊？ 对，相当了解。就是我们呢，搜集了很多的听众，一些相声爱好者 啊， 他们呢经常去咱们丰台相声乐院听相声， 对， 常能看见您。 啊，是。 这听众就说了，常看见您跟一特年轻的女士在一起，当然了，还有旁边一男的，就想问问那谁是不是您媳妇儿啊？您得坦诚交代。二呢，就是说，就据内部人士不是说了吗？ 啊， 您属于那个内秀型，挺怕媳妇儿的。 那不算内秀，我觉得怕媳妇儿不是缺点。 嗯， 因为人家对咱们工作呀、生活呀各方面照顾特别特别的好，所以我觉得怕一点也没什么。实际上不是怕，是我觉得作为一个男人，在某些事情上应该让着点对方。 嗯，宽心大量哈。 啊，但是我跟您说，刚才说问我那个肯定是我的爱人。因为这个相声乐院既然是在相声乐院见到我的， 旁边的那个女士基本上都是我爱人。 对，基本上 就是那个意思。 也偶尔没有是吗？ 也偶尔有其他的网友跟我照相，可能别人看见了， 嗯， 但是多数是我爱人，因为这个相声乐院是我爱人帮着我一起在那来做这个工作。 嗯， 那个男孩没那么大，我那个孩子很小，十四五岁。 那我估计可能是您徒弟吧。 有可能。 嗯， 要说十四五岁跟我一边高，那是我儿子。 嗯， 但是要说二十五六岁跟我一边高，那就是我的徒弟。因为我徒弟有很多，他们也都在默默的在那个相声乐院在那儿奉献着，在工作着。 对， 我不知道我这么回答行不行。 对，估计这位听众和更多的听众朋友应该挺满意的。没错，这贾伦作为一位年轻的相声演员，我觉得一直以来对相声的工作投入还是很多的，而且是举家投入 啊。对对对， 就包括这个贾夫人也真的是哈，常常在相声乐院招呼这个招呼那个，忙前忙后的。 尽我们做相声人的一点应尽的职责吧，应该说作为我的家属，他也应该，既然已经嫁给我了嘛，就应该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个扁担抱着走，所以他就应该跟着我一块儿来为相声事业能做一点点的贡献了。 对， 说 那你看，我们今儿既然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又是大过年的 啊， 我觉得您爱人那么支持你，在今天我们这个平台当中，也表达一下对爱人的一份问候，或者对他的一份感谢之情吧。 说心里话，确实已经一年了啊，老婆，辛苦了。确实我再说别的我也说不出别的了，就是您辛苦了，谢谢。 好家伙，这相敬如宾的，通过用这您这个字我就能听得出来，贾伦老师在家里那是相当尊重自己的老婆。 没错没错， 好男人向贾伦学习。 谢谢谢谢谢谢。 好， 谢谢。 这是我们在2010年带给大家的虎问。我们的虎问之后呢，贾老师给我们继续进入到下一个环节。那下一个环节呢，就是想问一下，在2010年虎年到来的时候哈，你有没有什么样的新年愿望，就是我们的虎愿？因为每个人都在新年的时候都会给自己一些小小的梦想规划。 愿望当然只是一种设想，在虎年到来之前就已经开始设计它了。比如说今年我们会在我们相声同仁和我们广大观众的共同努力下，会把我们丰台的相声乐院继续的搞好，一定呢会有新的气象、新的突破、新的形式、新的作品。 对，这么多新字关于我们接下来的这些任务，或者我们要准备做的大事儿，那您得具体给大家说一说。比如说2010年咱们丰台相声乐院准备做些什么事儿，真正的去把欢笑送给大家。 对，首先嘛，第一点就是今年呢是我的恩师侯月文先生去世3周年的 日子，所以 日子 过得很快哈。 对、啊、 3年了。 6月23号，我是准备在6月23号的前一周的周五来举行一个纪念我师父去世3周年这么一个活动。我会请一些我的同门的师兄弟，还有我的徒弟，还有我师父的一些师兄弟，还有我准备把中国曲艺研究会的主任常贵田先生请到现场。我不管那天卖多少张票，我会把所有卖的票款捐献给我们相声委员会，让他用这个不多的钱为相声还能够做一点事情，也算我们作为侯先生的徒弟对相声事业再多做一点小的贡献，替我的师父也再做一些个贡献吧。 我相信那天的演出应该是很感人的，而且也难得大家平时都很忙，其实说实话这些师兄弟儿很难说聚这么齐。 对， 一定要有一个理由 啊。是因为我相信呢，铁路文工团也会在这个3周年之际呢，也会搞一个纪念我师父的这个活动吧。如果他们要是邀请我参加，那我是责无旁贷，一定会参加的。 对，应该说您的师父也是桃李满天下。 对 对, 对， 我们也真的是希望大家能够把相声这门技艺继续一脉相传哈。 对对对，这是其中的一项， 其中之一 啊。 嗯、 还有呢，我们准备呢找一些个相声名家的作品，准备组成一台晚会，来向这个北京的老百姓来进行汇报，就是回顾一下这些相声名家当年的一些个作品。 哦， 准备呢完全去模仿。 那就是说由后人来学着 来学 表演这些作品。 对对对，这是一个想法。

去的傀儡身躯微弱的光线亵渎的神秘一阵偷来的沉默脚下灰白的大理石棋盘式的陷阱狮子般的吞噬切断你身上过于的线如假十岁的礼物和伪装快乐的蝴蝶结紧紧预告你哽咽后的紫蓝色眼泪天真的微笑就要幻灭发夹上的绳索一件多余的蝶衣牵绊着碾破茧的蝴蝶缠住即将展翅的蝶衣 thank you.